上车吧，师傅，快把车停啊！ 月娥，下车下车！ 哎， 哥，车哪是？哎、叫门呐！ 屋里头有人吗？开门啊！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门外哪个？ 七弟弟妹， 原来是结账结奖到了，结账结结齐。 结奖。 结账，请坐。 坐着坐着。 啊，结账结结一向可好？ 兄弟弟妹可好？月娥，来，见过你舅父舅母。 是。儿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 罢了。 啊，尊亲儿哪里？ 儿来了。 我父庆寿日，亲友聚满门。母亲，怀儿何事？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哦，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 表 在。表姐。 孙青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拜见姑父姑母。 哟，快瞧瞧这孩子啊，都长那么高了。 这孩子不坏。 酒宴摆下。 是。 结账请。 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 哦，岂有一大拜孝之礼？ 是啊，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啊？哦，如此，月娥儿上前替娘代办，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哎，知道了。 不拜也罢。 我们二人生日时辰正相称，一生姐一生弟，亲上加亲更进一层。听说是他还未曾把亲定啊，我与他鸳鸯成对，对亲如一女，无可不亲啊。 表姐， 月娥， 表姐， 月娥， 月娥， 那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 几句寿歌我已是把它忘定啊， 忘了不就白了？ 这怎么就给忘了？ 表姐， 再好好想想啊！ 表姐， 给忘了， 你要想上一想 啊！哦，想起来了。不共海天长，生女来拜寿，子孙孝满堂。叩马头来一捧茶， 敬酒 来我的喝啊。 表姐骑竹马同游戏，卿卿我我共圆梦，当时两小无猜忌，如今长大却比人。你看他秋波万转含情意，桃花梦半生但愿得今朝良缘长千金，同命鸳鸯不离分，共一上天把花落。 我爱表姐 啊！ 啊，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机。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多谢表姐。 啊啊啊！敬酒， 喝着喝着吧。 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啊，局长，多住上几日吧。 行、啊， 说走就走。 啊，姐姐。 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哟，要不是你提醒啊，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人家吗？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啊，姑母。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那是， 啊，姐姐，姐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他呀，他喝多了，甭理他。这天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好， 正是， 及第无寒榻， 怠慢多害 怕。哪里哪里， 尊请送表姐。 临别话难言， 表姐， 姑妈在这儿呢，姑妈在这儿呢啊，姑妈在这儿， 姑母， 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快走，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回去吧回去吧。

进了年庚，此时了，眼看就要五十出头，叫声夫人， 哎， 显得气， 干嘛呀？ 老婆子，我那好泪珠，为什么不养我儿子？你偏偏地生了一个大丫头。 废话。 倘若是我一命无辜挨在家寒窑吃西方引路是何人？大番报官定丧驾临送到坟头，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丫头他妈呀，这养活闺女他是赔钱的货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日子不能好过，你竟把妻抛。整天街直呼者也，顺嘴呼操。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定半个子啊，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读书识礼的说出哪个话来？顺溜，只要是给他找上一个好女婿，郭老爷半死之劳不用发愁，你说呢？ 也算不得， 算的， 也算不得， 算的， 哟， 哇， 算不得， 算的， 算不得， 算的，算的， 哎呦， 滚你窝里待着去。 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哎呀，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村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三方一朝流，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这 儿。 哟哟哟哟哟，这跟谁呀？这是？ 哟，是他阮大婶来了 呀！呦，可好久。 瞧瞧的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行，老了， 不老，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 哎，他阮大婶，哎，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把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哟，什么事儿啊？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给我闺女找婆家，那可是好事儿啊。 事儿， 你叫哪家啊？ 说出来你准愿意。 您快说。 你听着，提起来这一家儿可是真不错，你们可是好亲戚。细说， 我们还是亲戚， 好亲戚。 您快说， 家住在城东王家铺，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你们两家正相合。 我愿意了， 愿意了， 愿意了， 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 那我可说走就走。 好嘞，阮大婶子， 您到来。 哎呦，这事儿得跟大哥商量。 哎，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 真 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吧，再说。 行 行啊， 你可做得了主， 我做得了主， 那我可说走就走。 咦， 我说大嫂。

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啊，是啊， 来。郭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接亲的事，他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他说些什么？ 是啊，他讲些什么呢？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你是鸡。 啊。 云不云由他编，倒还两可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动情又不动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天儿啊，回来吧， 阮妈妈。哎呦，阮妈妈，这边如何是好啊？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无可去。 我要表姐。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哎， 接官读书，与表弟终日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哦，姨母， 大相公来了。 哎呀，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甚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姐， 快了，男女不分了， 在那烧汤之下，你等我的母亲，这是， 这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哎，是你表兄， 表兄，表弟， 明白了。 表兄啊， 哎呦，可见着亲人了。 有情有义，两地亲，央求媒婆牵红线，怎奈是姑丈他不依。啊， 学那四大香炉当炉边，要学那藏祖之剑，岂不是一天？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尊公之身理所当然。 嘿，还是人大相公说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哦、嗯，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我不体 哎呀，是啊，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李家亲不成，不成就隔断嘛。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成就拉倒呗。 是啊， 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那张家的亲事嘛，哎呀，张家你不怨不怨就不谈。 呵呵呵呵，您倒好，会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是的，是的。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表姐好。表姐好。 张五可好？ 张五可好？表姐好。 表姐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表姐好。 张可好？ 表姐好。 你说说人家张可哪点不好？ 他的心不灵，手不巧，貌丑不三，身段不苗条，我不要他。 哎呀 哎呀哎呀，快快 歇息去吧。 啊，阮妈妈， 哎， 既然我耳不远，张家这门亲事不谈也罢。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啊，阮妈妈， 啊， 既是张家姑娘，身的貌美，何不请进府来，让表弟相上一相？ 哎呀，是啊。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学嘛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我儿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入祸是好啊。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呀。 这可怎么办呢？哈哈哈哈哈！好， 石德弟， 是的，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做什么？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啊！哎呀，姨母，这可实不得呀，实不得呀！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代替相亲，真是笑话。 不笑谈，大相公，您可一定得去，我就在那儿等着您，您可一定得去，大相公。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评剧《花为媒》，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不灭，为妻子也你不听。 梦去增加，八百里仙子也当了真，一去金山无踪影，我是金花玉灯几杀人，满来我带着青楼去寻夫，再满金山 还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朝神机调调，心中事谁thank you。

皆为恨死脱金。八月十五，我爹娘陛下双亡丧，一朝我兄长下云霓，迎喜他团起早成王，为求他人能生愿，也欲逃出我下云梁。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三月许多一年整，带牛陪，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前。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臣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理解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臣斩尽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